于已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想象的 baby。 哦，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察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。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想象的 baby。

曾经找不到快乐，说你爱我，是因为你不能控制那自我，你就这样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把悲伤留给我一世黑夜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投入爱越深就伤得越多，你就这样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把悲伤留给我一世黑夜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投入爱越深就伤得更多， 你就这样 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把悲伤留给我一世黑夜，离开我。 I'm

回，爱不是最绝对，我以为我的付出胜过一切，后悔你一去不回，走出我的世界。 怎会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？耶耶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